一同感受大自然的生机勃勃。今天是5月15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栖所在这空间，一片空境的是我的恐惧，盼能之中回望伸手，只想轻轻触觉你的面庞，空虚的心里映着多少的畏惧，当初的美梦也离开。难道要继续不断逃？是否我真的已无所有？不知哪日才能够拥得所有？多少凄酸亦是得多，多少尖酸的话亦都听过，亲爱的你是否真心给我一点心里暖的爱意，空虚的心里映着多少的畏惧， 伤悲